踏入二月份咧，都有一啲嘅游戏大作将会同大家见面嘅，会唔会食住呢一个即系 Resident Evil 啊、Biohazard 二重制版嘅风潮咧？咁啊，唔知啦，但系可能可以期待一下。咁啊，包括有咩咧，就不得不提呢一个 Jump Force 啊。咁大家都知道 Jump Force 咧，一路以嚟，尤其喺海外吓一啲外国嘅玩家咧，大家都非常之喜爱嘅一款作品嚟嘅。咁、因为你知道少年 Jump 啊，即系呢个漫画周刊都真系有唔少。非常之受大家欢迎嘅一啲嘅漫画角色噶嘛，咁啊将佢哋全部集合埋出一款嘅格斗游戏，又会唔会系你杯茶啱你口味咧？咁嚟紧二月份会出嘅呢一个Jump Force， 据目前为止公布咧，就已经系有45个角色咧，或都可以话系非常之豪华嘅阵容咧，就会加入呢一个嘅战团入面噶啦。咁当中我谂点都有一个你系睇过你系中意嘅角色系嘛？ 系啦，譬如 One Piece 啦，海贼王啦。一二三四五，总共有六个人啦，已经 系 咁。另外，火影啦，我啲英雄学院啦 ，Hunter 啦 ，JoJo 奇幻冒险啦，死神 Bleach 啦，勇者斗恶龙啦，游戏王啦，龙珠，龙珠有六个人啊，暂时咁、啊，迟啲唔知会唔会再加，即系譬如呢、這个阿羽鹩啊，权四郎啊，或者鸟山明一啲原创角色咧，其实都系即系总共咧形成咗今次呢个成个嘅比赛里边45个嘅角色咧，系可以俾你去拣，但系当中有冇啲其实系啲隐藏人物可以再之后再用嘅咧，咁就未知道啊。 系咁啊，即系之前都有睇过官方啊，或者系网上面流出嘅一啲嘅gameplay 嘅片段啊。咁今次佢走嘅一个风格咧，系一个比较即系 3D 立体嘅一个嘅动画嘅， 即系少少 Q 嘅。 你话如果相比起嚟，因为以往咧，大家如果有玩一啲类似系日本漫画格斗 game 嘅话咧，佢通常走两种唔同嘅风格嘅，一种咧就系比较 2D 漫画向啊，动画向嘅风格。望落去似系睇卡通片多啲嘅，咁、而今次咧佢行嘅咧就系一种叫做 3D 嘅即系动画风格，感觉似系电脑游戏多少少嘅风格嚟嘅。咁我就觉得佢倾向系走一个叫 3D 路线多少少啦。咁嗱，有啲嘅玩家咧就嫌啊话哇冇咗嗰种嘅漫画味道，因为毕竟啊你玩呢款游戏，某程度都可能系部分一啲嘅动漫迷佢哋追开呢个作品，所以会特别容易投入喺呢一个游戏入面啊嘛，咁但系当佢转咗呢个 3D 嘅风格嘅时候咧，即系一个叫做电脑 3D 模组嘅风格嘅时候咧，咁就反而会觉得哇，会唔会玩落去嘅感觉咧，会有少少格格不入咧？但我又觉得嗱，因为个流畅度再加上个风格咧，我又觉得对我嚟讲唔系太大违和感嘅。我会觉得如果你系中意玩格斗游戏嘅话咧，就咁睇 gameplay 啊，个感觉系几流畅嘅。即系如果之前有玩过即系 Switch 版咧任天堂嗰个嘅大乱斗嘅话咧，咁嗰、那个你话啊嫌太过简单呢一款，我觉得反而系会几适合你喎、啊。系咁嗱，当然啦，另外喺入面咧，而家公布咗嗰45个角色咧，我觉得应该系唔止嘅，尤其是大家都知啦，通常都系会有 DLC 噶啦。咁所以我相信会陆陆续续再加一啲嘅角色噶，例如话咩咧，海贼王咁样样。头先阿生有提过，有啊路飞啦，有啊山治啦，黑胡子啦，有索隆啦、萨波啦，同埋有呢一个嘅女帝。咁但系有啲嘅角色系好。好受欢迎，例如边个咧？例如艾斯啊，例如可能喺海贼王、草帽海贼团入面其他一啲嘅成员啊，咁嗰啲都系受欢迎噶嘛。咁而家你喺呢一部作品入边见唔到，我相信如果呢一款游戏出嚟之后，无论系个口碑啊、销量都唔错的话咧，应该陆续会推出其他角色。咁当然啦，另外有一啲大家由细睇到大嘅，即系好似幽游白书咁样样，佢而家就话得幽助同埋护月女兄弟，有冇可能得咁少啊？即系就算你唔出齐四子啊，飞影点都要有系咪啊？ 唔好离谱喎你哋。咁同埋佢应该，但我谂大家佢都估到，大家估到噶啦。因为你龙珠，譬如你冇得五个人噶，你咁多人，你仲有咁多角色，咁起码你自己出多，可能出到最后十零个咁都好啊。咁而且佢亦都讲到明，就话会有即系免费更新嘅。咁所以咪睇下到时佢嘅更新有几多含义，有几多诚意咯。因为我成日都喺度 download 紧个更新嗰个档案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嘥我时间，如果你唔好玩你死咁样，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自私嘅谂法，咁但系亦都好啦，我谂好多玩家都会咁谂，因为反正即系嘅只 game 我买翻嚟啦，玩得七七八八，就你出现一个重制版或者叫做其他故事嘅主线咧，咁呢个咧系一个几吸引嘅一个玩法嚟嘅。 不过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呢一款游戏咧，即系角色丰富啊，角色丰富啦，但系个内换程度就一般般嘅， 咪有少少鸡 勒就係因為佢格鬥 game， 係咁而且嗰個畫面有少少卡通啦，係啦，咁所以玩落嘅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好似有少少格格不入咁樣嘅。 因為即印象中咧，我有一啲嘅朋友好中意玩一款遊戲叫做 Gundam vs Gundam 嘅，有好多人直頭會特登去機鋪打添㗎啦。咁當時咧，啱啱就係喺一啲嘅家用機啊出呢一隻遊戲，咁啊好多朋友即本身就已經喺機鋪係玩開粉絲嚟㗎啦，就即刻碎我話你買啦 ，Kenny 你買啦咁。我本身咧就麻麻地好嘅，因為除咗即如果講格鬥 game 啊，你玩啊街霸嗰啲，其實講真你都係。主要是上網同人打㗎啦，你有幾好係打故事模式㗎，係咪即係打嚟打去都係打電腦都係咁㗎啦。咁但係呢我啲朋友就講啦，話唔係㗎 Gundam vs Gundam 呢有好多唔同嘅機體可以錯㗎，咁你玩下啦試下啦咁。咁實際上面我試過之後呢，我都係覺得呢一類咁樣嘅格鬥遊戲或者動作遊戲呢始終太大限制，就係嗰個玩嘅模式啊都係跳唔出個框框。就算你入面呢有再豐富啊，即係再豐富嘅角色俾你去解鎖，好似有好多成就啊或者隱藏嘅嘢等你可以慢慢去探索。但係我就覺得嗰、那個玩法都係太過黑板千篇一律，感覺有少少似係玩無雙嘅感覺添，即係無雙都係㗎嘛。喂，講真，無雙個玩法夠流暢度啦，夠爽啦，係咪先？但係當你原來去解唔同嘅武將啊，解唔同嘅兵器啊，都係千篇一律啊，喺個故事模式都係做同樣嘅嘢，只不過係爭在就係你有冇捉緊嗰個時間，喺某啲時候你去做一啲關鍵性嘅嘢，咁就可以解到。咁但係當你解咗之後，你發現我之後要再去解其他嘢，都係做翻同樣嘅事情，咁就變咗個感覺會有啲乏味咯，係。 咁同埋嗰套路就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一個遊戲嘅模式，的確咧，如果你覺得唔悶嘅話咧，係可以玩好耐嘅，玩十年都得嘅，套個方法。咁但係有時而家啲玩家就係想話你啲畫面做得咁靚，你個故事做得咁好，你所有嘢都咁好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唔需要咁單一一個思維咧？即係我成日話有時咧，你打機都好啦，你會touch咗個叫做打機mode嘅。就是你好自己就自動自覺將某啲嘅可能嗰十個嘅線索，即係類似呢遊戲咁先算啦，十個嘅線索包哈曬咁先算啦，十個線索就會俾曬你去做，咁你由你就喺裏面揾咁樣。咁嗰個提示係幾高嘅，即係個提示度。咁但係而家咧，似乎就難啲啦。譬如有時可能係要做某啲比較你諗唔到嘅嘢，可能好細件嘅事咧，原來係影響到成個故事發展嘅時候咧。如果你係自己去揾咧，我覺得嗰、那個理由或者嗰個興趣咧就會大好多。即係我覺得幾百蚊買隻遊戲翻嚟，唔好令到大家覺得啊，好容易我可以直行直過咧，咁啊爆機啊！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我係覺得應該要有啲挑戰性，大家要死下。continue 下，玩下，咁你先至揾到嗰个窍门，咁然后你咪玩得好咯。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有时候咧，你玩一款游戏，即系我都唔在乎佢一定要长， 系， 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例如话《生化危机》咁样，讲真，如果你要爆机嘅话，一个钟头都可以爆到。 你不断跑乜都唔好理咯。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个游戏嘅体验，令到你有好多意料之外嘅惊喜。咁究竟一款格斗游戏能唔能够俾到你咧？嗱，呢一个我都可以话系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嘅，因为毕竟我相信喺呢一个 Jump Force 入边咧，总系会有啲角色令到你好投入嘅，有啲人你会觉得就系话我操作住呢个角色嘅话，仿佛自己上身一般噶嘛。你中意圣斗士嘅话，你咪幻想自己嘅星矢；你中意龙珠嘅话，咪幻想自己嘅悟空咁样样去即系冒险咯。个问题就系、是、究竟佢能唔能够保持住你对于呢一款游戏嗰个一开始有时候个新鲜感啫？咁我希望呢一类嘅格斗游戏，因为枕住都一定会出噶啦、之后会能够打破呢个框框啊，喺呢个新嘅一集入边咧，都能够带啲惊喜俾大家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喺2019年咧，有一款游戏啊，会喺上半年上市啊，预计就咁，我自己都系几期待嘅一款游戏嚟嘅。咁呢一款游戏咧就叫做 Project Winter。冬日計劃，咁最近我都見到有一啲嘅片段咧，係嗰啲測試版嚟嘅，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個風格啊，或者個玩法都係，咁啊玩法係玩啲咩咧？基本上就係一款叫做《荒野合作求生》嘅一個遊戲嚟嘅，咁喺入面咧就有八個嘅玩家，咁佢哋就喺一個極 巨严寒嘅天气入面咧，进行种种嘅唔同嘅任务啊，即系例如可能系伐木啊，可能系采矿啊，去攞资源啊。 咁似呢个明日之后咯、啊，咁听。 有少少似，但系明日之后就系打丧尸噶嘛。 但系都要攞资源噶嘛。 系啦，咁但系咧，佢就纯粹喺呢一个严寒嘅地方咧，有少少似 AOC 啊，我会形容为，即系去唔同嘅地方，可能伐木啊、采矿啊，可能去搵食物啊，咁就系要尽量挨到咧可以离开呢个地方。咁嗱，但系你话就咁听嘅话，咁八个人喺度好似无无聊聊咁，有咩咁得意咧？因为喺当中咧，其实系有一个嘅背叛者，亦都可以话佢系咧一个嘅即系杀人犯啦， 即系玩狼人一样啦。 系啦，好似玩狼人杀咁样样嘅，佢咧就系务求咧就要阻止其余嘅人咧安然离开呢一个地方嘅。咁变咗就系咩咧？嗰个嘅游戏嗰个大家嘅关系就系我哋某程度我哋要协力，系啦，协力咁样样求生吓，睇希望可以大家安然离开。但系喺过程入边咧，亦都唔能够完完全全咁样信任伙伴， 系 因为当中原来有一个咧，佢会可能喺你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可能例如话喺啲工具做手脚啊，又或者可能喺某啲嘅阴暗地方落毒啊，咁你系不明不白咁死嘅。咁而家因为喺网上面流出嘅片段都唔算话系非常之多啦，我见到有好多人系点样做 survivor 嘅， 系 即系做求生者嘅。但我又好好奇， 另外一边点做咧？ 系啦，如果你系做一个嘅背叛者嘅话，咁具体嗰个玩法系点？你可以即系用一啲乜嘢嘅方法，系神不知鬼不觉咁样样将你嗰啲同伴逐个逐个杀死咧？啊，呢一个我真系非常之好奇噶，但我觉得个游戏嘅构思系唔错嘅。 系，其实佢有少少大集会嘅感觉啦，都系即系将好多嘅经典名作，又或者即系大家望落去，咦，好似有得似某某某某嘅游戏，咁将呢啲元素都加咗落去啦。我相信咁，同埋因为佢系讲一啲都好热门嘅题目啊，即系好多游戏都用呢啲咁嘅背景去做噶啦，咁所以我谂大家咧一望到咧，其实如果玩开嘅话咧，都会买嘅，因为都知道佢哋自己本身系即系中意咩类型游戏，同埋的确咧咁啊，即系呢啲嘅游戏系几刺激嘅。 因为我而家见佢玩呢一款游戏咧，都几鼓励玩家就系开语音玩嘅。咁你知而家好多嘅网上游戏啊，无论系手机又好啊，又或者系电脑又好啊，都会鼓励哇，不如你开语音一齐可以沟通玩啦。咁呢一款游戏尤其系嘅，我即系喺度咧睇嗰啲嘅玩家玩测试版嘅时候咧，我系觉得佢哋有好多嘢可以讲啊，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令到个游戏嘅难度相对地系提升咗啦。你试想象一下，如果你系做呢一个嘅背叛者嘅话，某程度即系好似如果大家就算冇玩过狼人杀啊，你可能以往有玩过咩 mafia 啊，又或者玩嗰啲 killer 啊嗰类嗰啲咁嘅游戏咧，咁基本上都系噶嘛，一开始抽张 pair 牌，咁你知道自己个身份系咩噶嘛，咁嗱，往往就系啦。你如果唔识得去拿捏去点样表达嘅话咧，你好快就成为嗰个嫌疑犯噶咯。尤其系呢一啲游戏，通常都系你喺游戏嘅早期咧，系越难去玩嘅。因为你谂下，你讲多讲错一句半句嘅话又死，你唔讲嘢嘅话咧，啲人又话你嫌疑大又死。咁所以咧变咗，你而家玩一款游戏咧，尤其是同你玩嗰班嘅玩家，佢又未同你接触过，即系又唔好清楚你嘅个性，有啲人甚至乎可能玩嘅时候好随意嘅。如果假设呢个游戏嘅玩法好似大家以往玩咩 killer 嗰啲咧，通常大家知狼人杀都系噶嘛。你可能每次大家 up 完一轮嘢之后，好啦，大家投票边个死。咁就算你心入边啊吓冇 idea 嘅啊，唔知边一个系，唔紧要啦，是但怼一个出嚟先啦，怼你咯咁样样。嗱，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就变咗可能会破坏咗本身游戏嘅平衡度。呢一类嘅游戏咧，我觉得个构思咧。即系出色就出色啦，大胆就大胆，同埋新意都有。但系问题具体 execute 起嚟嘅时候，会唔会保持到个游戏嘅平衡度呢？玩家系唔系真系可以好认真投入落去？因为嗱，有一个认真投入落去，其余有三个唔使三个，是但有一两个咧系好乱嚟嘅，随意玩唔认真嘅话咧，你已经系冇瘾噶咯。喺当中佢系搞破坏啊，跟住令到你个游戏体验系遭受一个好严重嘅影响嘅话，你已经系冇心机玩落去噶咯，咁我觉得即系嗱，开发团队而家喺呢个测试嘅版入边，我谂都系啦，即系揾唔同嘅玩家去玩嘅时候，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嘅 bugs 之余咧，亦都尝试去揾翻嗰个平衡度，即系点样样去限制某一啲嘅玩家，佢哋某一啲嘅行为举动系 喺游戏入边咧，我哋尽量要 predict 到出嚟，系尽量俾佢哋系喺有限嘅自由度入边咧去进行之余，亦都能够唔会破坏嗰个游戏体验咯。 系，不过你睇翻啲画面又真系好个落差几大嘅，即系其实佢系都叫做有少少可唔可以话 Q 版啊？ 系 咯，咁嘅即系造型啦。咁但系你听落嗰个游戏嗰个嘅主轴啊，听落佢玩法，你又唔似系好衬呢一班嘅朋友啊，即系呢啲嘅造型啊。咁但系即系估唔论点都好啦，呢只咧其实都系一只嚟紧，咁大家都有兴趣嘅游戏嚟嘅。我其实呢几日都见到好多人仲系玩紧，譬如明日之后啊呢啲游戏，我哋公司都有大量同事玩紧。咁我望咗一阵，咁其实都系类似嘅真系，即系朝头早日间嘅时候，因为丧尸唔出嚟咧，就要系咁攞资源，系咁揼石，我见到佢哋系咁喺度打猎咁样。咁但系夜晚就即刻要翻入营，除非你好勇敢周围行啊吓。咁但系否则个个都系咁做嘅。咁但系又真系咦，似乎佢哋系做到嘢嘅，因为佢哋啲嗰啲里边你见到佢哋游戏里边嘅嗰啲物件咧系有改动嘅，啲数字系有上升嘅等等咧。咁所以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咯。咁如果你中意打呢一类型有策略性嘅游戏咧，咁啊真系要俾多少少时间，可能咁样先至咧会令你之后会玩得好啲啊。 不过呢一啲游戏我又觉得真系系啦，如果你翻去喺手机入边可唔可行行到咧？因为毕竟啊一个游戏你每一次一场进行咧个需时都应该唔短嘅，即系我谂你冇翻半个钟头九个字系搞唔掂，呢个系最即系低限度嘅估计啊！但系我相信如果呢一款游戏咧，即系而家呢一个叫做 Winter Project 啦吓，因为而家喺市面上面 Winter Project 呢类嘅游戏都唔算话好多，咁我相信如果 Winter Project 呢类游戏成功嘅话咧，陆陆续续我相信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游戏会即系参考 仿效啦， 仿效咁甚至乎好似而家大家见开一啲真人版嘅模组做出嚟嘅，例如话食鸡啊，头先你讲明日之后啊，即系行呢一啲写实风格类型嘅，都可能出一个类似 Winter Project 嘅一个版本都唔出奇嘅，咁啊姑且睇下今次呢个 Winter Project 啊会唔会成功啦？而家 so far 咧，大家喺坊间对于呢一只游戏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关注嘅，咁啊期待住佢嘅出现咧，睇下能唔能够带到啲惊喜俾玩家啦。今日时间咧嚟到呢度啦吓，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胡家良，我拜个年先同你啊，咁啊祝你一家人都健康啦，咁啊亦都嚟紧多啲时间打机啦， 呢一个紧要系嘛， 搵多啲钱啊，大家呢、這个吓， 大家咁话，咁我都祝阿生嘅身体健康啊，今年咧就咩都事事顺利， 多谢多谢， 啊想要嗰样有嗰样，想玩嗰啲有嗰啲，好唔好先？ 听众都系啊，大家一样啊，咁啊多啲时间可以一路听住收音机，一路打机咧，都系一种几好嘅娱乐嚟噶吓。不过讲翻啲游戏先啊， 系啊，因为即系讲到我谂新春期间，大家唔使翻工嘅话，如果喺屋企煲机煲 game 玩咩游戏咧？ 打一只唔系好应景嘅游戏，就呢、這个包哈神二全制版啊！ 因为而家大家都冲紧啊嘛，包括小弟在内啦，喺网上面都有冲嘅。我喺网上面直播都有一啲嘅听众咧，真系有上嚟支持嘅。 哦，系啊， 好笑系、啊，佢喺度话我嚟支持乐活玩家嘅。 诶，多谢多谢多谢。咁啊，继续支持啊！因为乌格伦咧都虽然已经爆咗一次啦，咁但系嚟紧我谂你仲有好多游戏都会喺个网上边就得闲会同大家 share share 下咁样。 系其实严格嚟讲咧，我系爆咗一半。 系， 因为大家知道玩生化危机咧，咁佢有个表关同埋女关嘅。咁假设你表关系玩 Leon 嘅话咧，咁你个女关咧就系打 Claire 噶啦。咁当然都可以调翻转啦。其实我都好好奇嘅，因为咧佢就话。嗰、那個嘅情節咧係會有啲唔同嘅。如果你表關玩 Leon 嘅話，同你女關玩 Leon 嘅話咧，個情節都會有啲咁多嘅唔同。 係。 咁但係我就好好奇，究竟個唔同玩喺邊度啦？咁當然，如果你真係要一次過去睇曬四條唔同嘅線嘅話，咁你就要爆機兩次。咁啊，表女關咧就要調翻轉嚟玩嘅。咁但係 anyway 啦，我就唔知道我會唔會再玩多一次啦。咁但係而家應該嚟緊就會進行呢、這、一個女關啊，希望可以完成。埋佢啦，咁但系我先讲咧，即系嗱，未讲嗰啲关于游戏嘅攻略之前咧，我想先讲下，咁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嘅，其实尤其大陆咧，最近都系好严谨地就系睇住嗰啲游戏啊，佢哋嗰个血腥啊、暴力程度咁样样噶嘛，咁初呢一个《生化危机二》啦，又或者系大家又叫做《恶灵古堡二》啦，喺国内上架嘅时候咧，都好多人系关注同埋期待嘅。 系啊，因为咧咁啊，你知内地嗰、那个。游戏风潮其实都好劲啊，即系好多游戏喺大陆嗰个嘅风头咧，系即系不比其他世界地方咧系差噶。咁啊，但系咧始终咧，因为喺内地啦，咁啊，大家都明白会有比较多嘅限制嘅，即系啲可能政府觉得对人民唔好啊，比较敏感嘅嘢咧，就容易咧系会出现一啲嘅改动嘅啦。包括我哋讲到咁，大家都知道一定系同呢个包哈萨二有关啦。咁啊，的确包哈萨二咧最近就被发现咧喺大陆咧就改咗一个名嘅，咁。呢、这个名字你望落去咧，你以为系啲少女嗰啲嘅恋爱故事嗰个游戏名嚟嘅。 咁个名字就叫做《我来警局上班的第一天》 乜。乜系啦？嗱，基本上你系觉得乜嘢都冇讲过嘅。 系， 即系我谂你俾一万个人去估，你都估唔到呢个系包哈萨尔喺一个内地嘅译名嚟噶。 系咁，因为点解会改个咁嘅名咧？事源就因为《生化危机二》喺国内咧，实在系太过血腥啦，咁就过。过唔到一啲嘅检测，咁甚至乎咧系被强制咧就系唔俾买，系禁卖嘅一款游戏嚟嘅。咁但系一款可以搵到钱嘅游戏，点会又唔买啊？咁所以咧喺国内如果要买呢款游戏咧，咁嗰啲卖家咧纷纷就用上唔同嘅名字一啲嘅代号咧就取代。咁除咗系我来警局上班的第一天重制版之外啦，咁有啲名字又系改到咩重制二啊、打怪二重制版啊、 重制二啊、大作二啊。甚至乎你懂的都有啊， 系啦，咁系你懂的都有啦，咁即系好多时候咧，好似买一啲唔知咩违禁品咧，就喺度打晒暗号咁。咁但系我真系有时候会喺度谂咧，就系当有一款游戏咁受欢迎，大家都知道呢一款系丧尸游戏嘅时候，就算你系禁都好啊。但系系咪真系完全禁止到玩家去接触咧？你呢一种嘅打压，会唔会反而令到大家更加好奇，更加挑起大家嘅意欲，所以要玩咧？呢一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去限制玩家去玩游戏。 系不过咧，你对于内地嚟讲就好多嘢，因为佢哋就都同政治扯上关系啦，咁所以容易咧有好多咧都系敏感嘅，即系甚至乎我听过佢哋话玩一啲暴力嘅游戏会危害国家安全添，咁我就搵唔到关联喺边。咁但系佢哋咁讲你都冇办法噶啦，你系佢哋嘅即系人民，咁你只要跟政府嘅指示啦。咁但系咧，真系嘅，你话系咪你禁就禁到咧？我相信绝对唔系啊，因为你要玩嘅实有机会嘅，点会玩唔到嘅？ 系咯，同埋你就算我唔玩即系家用机版啊，你电脑版都一定下载得到你玩啦。 同埋 PS4 其实可以下载游戏噶嘛，甚至乎我去第二度旅行，我顺便带只翻嚟都容乜易啊？边个会 check 我手提行李啊？老实讲， 冇错咁。所以都是表面上面是叫做禁止大家啦， 做啲姿态咯。 系，但系嗱，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呢一个亦都系社会风气啦。因为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啲食鸡新闻啊，有啲可能年轻啲嘅朋友即系玩得多太沉迷，就算以为真咁。咁的确，我又觉得可能太沉迷有时候会即系虚拟同埋现实捞乱都唔出奇。但系食鸡都话晒系一个叫做现实嘅枪击游戏啊嘛。咁但系当你去到打丧尸，大家唔会以假乱真系嘛？ 你见唔到丧尸条街度噶嘛？ 不过可能佢又真系话血腥啦。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玩日版嘅话，我感觉佢相比起之前嘅，佢算系冇咁血腥。我觉得啊，因为之前咧，如果你玩翻《生化危机》，可能第七集啊、第六集啊、第五集啊，佢某啲 cut scene 啊，例如话当你玩嘅角色我就死啦，咁跟住后屘佢有啲被丧尸袭击啊、击杀嘅画面咧，系几血腥残忍嘅。 系 今次相比之下咧，我又觉得唔算话系特别残忍嘅一集咯，系 因为就算我睇一啲嘅网上片段都好啦，我见到嗰啲嘅丧尸其实嗰啲样啊，或者佢哋即系俾人俾可能Leon或者 Claire 去打嘅时候，嗰啲嘅受伤程度咧，嗰啲血系多嘅，即系会喷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好核突咧？老实讲，我又唔系话好觉得好核突，即系佢算系即系比较我觉得已经收敛咗少少噶啦。咁始终都可能照顾有 PS4 就唔单止系成年人玩噶嘛，小朋友噶嘛，咁可能都觉得咦，佢哋可能上一代未接触过 Biohazard 嘅时候咧，不如唔好咁重口味住啦，否则有人赶客咧，阿爸阿妈行过见到咧，又唔俾你玩噶啦咁。 系咁啊，讲翻少少关于呢个 Biohazard 2啦吓，咁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咧已经系爆咗刺激，系已经解紧入边嗰啲嘅隐藏嘅模式啊，又或者系一啲隐藏嘅武器啦，咁啊，即系都可以喺度分享少少嘅。嗱，我而家咧爆咗表关咧，即系Leon嗰 part 咧，其实系用咗九个钟头嘅。咁我见过咧，有一啲外国嘅玩家咧，即系睇住佢可能爆机嘅时间咧，佢系用咗 less than 一个钟头，真系接近一个钟头啦，59分钟咧，一 剔 过唔 save， 佢直走啊！ 直走同埋佢主要系做一啲 必须要做嘅任务， 必须要做嘅任务嘅。咁所以咧，佢系 less than 一个钟头咧，系完成咗冇 save 冇死过，系一个 S 加嘅玩家嚟嘅 ，S plus 嘅玩家嚟嘅。而当你完成晒故事模式之后，咁你开始去解嗰啲嘅锁啦。咁有好多人最关心嘅，亦都系最想去解嘅，就不外乎系解嗰啲无限武器啦。因为你知喺呢只游戏入边咧，基本上佢就算系一把刀仔，我之前都讲过啦。是消耗品嚟嘅。 係会插咗个对方度㗎嘛。 係啦，插咗之后你係会耗损嗰把刀，係会冇得再用嘅。咁连一把刀仔呢你都可以解锁呢，係令到佢可以成为一把无限使用嘅刀仔呀。咁点样去解呢？咁我可以每一样都略略讲少少嘅。例如话刀仔嘅话呢，因为今次呢都系秉承返以往喺某啲集数嘅生化危机都有出现过㗎啦。就係例如你去喺呢一个嘅故事入面呢，周围呢佢就摆咗一啲嘅公仔玩偶。咁咧，只要你系成功啊，将15只公仔玩偶咧，就系全部系取得嘅话咧，基本上你就可以解到嗰把无限刀仔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嗰个嘅玩偶咧，其实喺Leon 嘅章节入面同埋 Claire 嘅章节咧，分别都有嘅。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要攞嘅话咧，咁基本上你都系要玩一次噶啦， 起码啦， 各玩一次噶啦。咁而跟住咧就系佢其他一啲嘅武器啦，包括系一个无限子弹啊，即系 handgun 嘅无限子弹啊。咁其实嗰个玩法都好简单嘅啫，就系你只要咧系玩一个 normal 嘅难度，就系你完成一次。咁你完成咗一次之后咧。你攞到 S 級嘅话就可以㗎啦。咁啦，但係嗰个 S 級嘅完成度系点样呢？就系你喺3.5小时之内呢完成表关，3小时之内完成女关。咁只要你嘅时间达上呢个要求嘅话，你就完成到㗎啦。嗱，而当中呢系唔限你 save 嘅，亦都系唔限你死亡次数嘅。甚至乎如果你已经有无限武器嘅话呢，你系可以用嘅。即系嗰把无限刀仔你攞咗嘅话呢，你可以用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攞到嗰把无限手枪啦。咁再之后嗰啲嘅即係无限冲锋枪啊或者其他啲嘅武器呢，我觉得都唔算话係特别难。咁当然佢就要玩你 hardcore， 即係一个叫困难嘅模式啦。咁时间亦都係缩短咗啦，你要攞 S 級嘅成绩啦。咁但係呢都係同样地呢，只係有时间上面嘅要求嘅啫。玩家呢係可以使用无限武器同埋唔限你 save 同埋死亡次数嘅。最难最难嘅係咩呢？就係嗰个无限火箭炮同埋无限机枪。因为呢大家以往如果有玩过生化危机嘅话咧，都知道喺呢一个游戏入边咧最犀利就系嗰支火箭炮。你基本上喺前作如果有玩过嘅话咧，你有嗰件武器，仲要系无限嘅话咧，佢基本上任何一炮射，就算系射一只终极大佬都好啊，都系一炮死嘅。咁基本上当你攞咗件武器之后咧，你系完完全全咧见到呢一个嘅游戏入边嗰啲嘅丧尸咧，佢哋身处嘅地方咧，仿佛如游乐场一般嘅，你系随意走动冇问题嘅。咁至于呢一个无限火箭炮点样攞咧，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 乐活玩家。 休息前呢，咁我哋又讲起呢一个生化危机二啊，而家讲緊嗰啲嘅即係无限子弹嘅武器啊，点样样入手啦。咁头先约略就讲咗少少，即係一啲可能你话普通嘅 handgun 啊，或者係一啲嘅冲锋枪啊，点样样去攞。咁大家最关注嘅亦都系呢一个生化危机游戏系入面一个特色，就系点样攞嗰支火箭炮。呢一个呢，其实以往每一集呢大家都好关注㗎啦。第七集嘅时候系冇呢，大家好失望嘅。因为大家都諗，哇，一定会有一撮嗰支火箭炮出嚟㗎嘛。点知第七集系真系冇嘅。咁嗱，而喺呢一集呢，佢有无限火箭炮撮嘅。点样可以撮到出嚟呢？咁就系呢，你要攞 S plus 啊 ,S 加嘅一个成绩喺呢个困难嘅模式入面。呢、這、一个呢，要喺 Leon 同埋 Claire,嗰、那個編組入面都要得到嘅。咁 S plus 嘅成績係點樣攞到嘅呢？就係你要喺兩個半小時之內完成表關，兩個小時之內完成旅關，而且呢係冇使用無限武器呀，係唔可以用嘅。咁另外呢，就係你要喺三個存檔以內呀，即係只可以 save 三次以內，咁呢你先至可以呢叫做攞到嗰個 S plus 嘅 ranking。咁所以呢，當你真係要嘗試去攞呢款武器嘅話呢，首先你要熟悉呢一個地圖啦，你要知好多關於嗰啲 key item 嘅位置啦，甚至乎你要有一定程度嘅技術。因為呢，當你玩到系难嘅咧，其实系几 intense 嘅。玩呢一个难嘅模式，首先资源系非常之紧绝先啦。其次嘅就系咧，嗰啲怪啊、丧尸啊，或者嗰啲 boss 嘅伤害咧，亦都系大大提升咗啦。咁所以咧，要完成系一啲都唔容易噶。 系咯，你谂下，你咁样打下打都要成九个钟，咁仲要讲紧系一个好短嘅时间，仲要唔俾你无限嘅子弹。 系啊， 因为其实相当困难嘅。因为我睇普通关咧，你一隻普通嘅行过嗰啲丧尸咧，你打完一下之后佢好衰噶，即系打你打以为佢死咗啦，佢晕低咗一阵。然后佢就醒翻嘅， 系啊， 咁即系我睇一啲人就话，哎，你要完全将佢个头打爆先得嘅，咁因为你普通嗰支开头嗰支手枪大概十零枪咁佢就死啦咁样，哇，咁但系十零枪你个子弹盒都未够换，咁大佬即系呢个系比较难度高嘅，咁但系偏偏呢一个要戳武器嘅模式咧，难度就相当高啦。 咁当然除此以外就亦都有人会戳其他嘅模式啦，例如咩豆腐人模式嗰啲咧，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当你玩完呢一款游戏之 后，爆机啦， 你玩完一次主线嘅故事模式之后咧，咁佢就开始会开咗叫做第四生存者嘅模式嘅。咁嗰个模式咧，我有见过玩家玩过嘅，我觉得好 intense 又系压迫嘅一个嘅模式嚟嘅。基本上就系你喺一个嘅时间之内咧，就系由地，即系佢有个地图嘅，就系由呢一个地下水道。通过我哋所有警局之后行上去地面嗰个出口嗰度。咁个过程入面呢，你就係已经操纵住一个呢，就係、是、生还者，就係、是、点样可以用你手头上有嘅武器穿过一大堆嘅丧尸可以逃离呢个出口呢。嗰、那个模式呢係好辛苦，因为呢基本上你见到你玩故事模式边呢，遇上最难搞嘅嗰啲丧尸呢，全部浓缩晒摆晒喺你要走嗰条路线嗰度嘅。係好攰嘅。咁当你如果即系喺一个条件嘅情况之下完成咗嘅话咧，你就会开咗个豆腐人模式啦，亦都系另外大家好关注嘅一个模式啦。因为以往生化危机都会有嘅。咁呢个豆腐人模式系咩呢？就系、是、行翻头先我讲啊，第四生存者嗰条嘅路线，但系咧你就用一个豆腐人喺豆腐人身上面咧，你除咗一把刀仔之外，系冇其他武器。咁、那个过程咧就系、是、要扭嚟扭去避开嗰啲嘅丧尸，睇你能唔能够顺利逃到去出口嗰度。 系 咁呢一个咧系有。好多玩家好期待，亦都系好著著欲试嘅一个嘅模式嚟噶。但系坦白讲，我应该系唔会挑战噶啦。 系咁，但系另外嚟紧有一啲嘅模式，我唔知道你期唔期待啦。因为呢个 Biohazard 嗰边咧已经即系 cap 紧啦。其实讲咗就话会有啲 DLC 咧，好快啊，即系今个月内咧就会推出噶啦。好可能系月中，即系十四五号嗰啲位添咁。咁今次讲到呢个重制版咧，就有三个原作中嘅配角咧，系发展自己嘅故事噶。 系、 可能你都认得噶啦。首先咧系啲譬如一个武器店嘅老板啦，你去到中途可能会见到嘅。咁另外咧有一个咧就系市长嘅女啊， 咁同埋有另外一个雇佣兵嘅，咁但係佢又戴住个口罩，所以见唔到佢係咩样嘅。咁就其实仲有呢三个人呢可以发展一段嘅故事出嚟啦。咁所以呢令到包哈萨呢某程度上啊呢、這个延续性呢都系有喺度㗎。因为如果佢即係赚唔到钱嘅话，就其实唔会咁快俾一啲免费嘅 DLC 嚟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哋今次呢个 game 应该系大卖啊。 係啊，咁我自己都相当之期待呢个 DLC 啊。因为点解呢，喺入面其中一个故事呢就系嗰、那个武器屋嘅老板啊，喺今集入边咧，佢都有出现嘅喺个故事嘅中间嘅位置。其实以往喺旧作咧都有佢嘅，即系喺之前啊原版嘅第二集入边都有佢嘅，但系佢咧就好快死咗嘅。咁但系咧喺今次入边咧就仿佛留下咗一个好感人嘅故事线俾佢。咁当然喺Leon篇嗰个嘅主线入边咧系纯粹萍水相逢嘅啫， 即系讲两句就拜拜。 讲两句，你知道佢将会有一个嘅遭遇，你会有啲同情佢嘅。咁但系关于呢一个老板，佢而家咧有一条属于自己嘅故事线啊嘛，同埋呢三个 DL。佢有个设计就系话 what if， 即系佢如果因为你嘅操作或者因为你去玩佢嘅故事而替造出一个不一样嘅结局嘅话，佢会点样样咧？即系似乎系啦，原本我哋玩主线嘅话咧，佢嘅结局已经系梗死咗噶啦，佢一定会有咁嘅遭遇噶啦。但系如果喺 DLC 入边或者可能拆出一个不一样嘅结局，我自己系相当之好奇同埋期待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